有民調研究機構分析師指出，馬麗娜勒龐放棄爭取法國脫歐的立場和其他煽動性言論，希望借此重塑形象，和十年前相比，她在法國人眼中似乎沒有那麼極端，對民主的危害也沒有那麼大。外界預料總統馬克龍的政黨將在全國13個舉行選舉的地區中失利，和過去一年半因為新型肺炎疫情實施封鎖、宵禁和其他限制措施有關。而國民陣線最有機會勝出的是法國南部馬賽和尼斯周圍的地區。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驟雨增多，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咧，我哋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我相信大家今日都会好开心地忙啦，第一可能会一起去食饭啦，虽然呢是父亲即是爹地埋单，但是最重要呢都是一家欢喜。父亲节就是每逢星期日的嘛，咁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呢当然是所有星期日都会出现的。咁多年都系咁噶啦，咁所以无论母亲节或者父亲节咧，我哋都会喺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同父亲吓有共鸣，或者多谢父亲，又或者咧即系感谢父亲嘅一啲 touching 嘅歌啦。咁当然我一个人咧就唔够嘅，我哋有 Vince 啦吓 ，Vince 系一个父亲的乖乖女嚟噶嘛吓，咁所以咧佢都会同我哋唱好多。送俾父亲嘅歌曲，咁当然我哋第一个部分会送上几首先。仲有咧就系阿乔啦吓，你系一个乖乖嘅父亲嚟嘅，都系吓，咁都系要负责埋单啦。咁但系埋单埋得嚟咧，好开心嘅。我哋三个咧都会今日喺二千靓歌再重聚，由而家开始一路到12点啊，一路同你 分享。有隻歌呢，你唔係一定好熟，但係我作曲兼寫詞嘅。咁呢隻歌呢，就因為係特別係給父親嘅。因為無論你父親係做乜嘢嘅，咩年紀嘅，或者點樣同你一齊成長嘅，呢隻歌可能都會啱嘅。雖然唔係好熟隻歌，但係嗰個意義呢，我相信喺今日同你分享呢，應該都有啲親情嘅感覺。歌名叫做《點點後恩》，我寫嘅原因就係真係感謝父親，付出佢嘅所有。你留意歌詞就得㗎喇，每一句歌詞都係幻想下，或者諗到，或者親眼見到父親咁多年嚟培育我哋成長嘅過程同埋佢嘅感覺。常为生计，你感觉累吗？这一个家，你多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你听到吗？你点点后恩，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云在风里有千变万化，风吹雨打再不惊怕，儿女相见多开心啊，祝福句子你听到吗？你点点后恩，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如果你又头先有留意歌词咧，都好清楚听到啦，系唱俾自己嘅爸爸听，或者系唱俾你啲仔女听都得噶噃。头先我一个唔觉意咧，唱错咗个歌词啦。嗱，个歌词咧就是、你点点口音就唱俾爸爸啊嘛。点解我唱咗个我字啊？我点点口音成就单，原来啱噶。如果我对啲仔唱的话，咁我都系爹哋嚟噶嘛。咁所以呢只歌咧，无论 即系边个家庭咧都应该啱，因为大人都有爹哋噶嘛，系嘛？自己可能都系爹哋嚟嘅。点点口音，我自己作曲兼写词咁啊，每逢父亲节咧一定会唱一次。好啦，咁诶讲起父亲咧，好多人都话咧，父亲嘅前世情人啊，即系情人就系你妈妈啦吓。咁、啊、前世情人系咩咧？就系、是、你女女啦。 嗯， 系咪真系咁样嘅？边时？ 其实如果睇翻我同我哥哥咧，即系一啲嘅生活嘅习性咧、嗯，其实真系我似爹哋，然后我哥哥似我妈咪噶。 哦，咁奇怪啊！就算你似唔似都好啦。嗯，通常啲爹哋咧都系锡个女，尤其是拉女，哇，真系如珠如宝，同埋咧系啦，咁啊，不过咁即系讲翻转头啦，即系 overall 嚟讲咧，以我观察咗咁多年咧，即系啲朋友啊，或者朋友啲仔女啊，啲女咧，大个咗之后咧，都会即系经常会，就算唔系一齐住都好啦，系会翻嚟照顾屋企。好似唔好话照顾啦，即系翻嚟 多啲联络， 联络啊，爱护啊，吓、啊，即系嗰庭啦。咁、可能女仔啊，始终都系女士，始终都系即系窝心好多嘅吓。 同、埋，我觉得现实啲讲句啦，即系始终男仔啦，佢要成家立室，佢自己有头家。即系女仔虽然都会结婚，但系佢都系俾人养嗰个嘛。 咁系咪咧？女仔其实系叻啲嘅，尤其是喺屋企嗰啲温情嘅啊，即系好多琐碎事噶嘛。嗯、即系你要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咧，唔系讲啊，我翻嚟抱下你就得噶啦。啊，阿乔系咪啊？即系翻嚟抱嗰个就系你，玩女就系你啊。 系咯，通常都系咁。咁因为出去做嘢， 系 我哋呢行咧，即系收工都好夜咁翻嚟，佢通常瞓咗啦。 系啦，咁啊，煮饭就梗唔系你噶啦。咁啊，即系点样整到个嘅？即系个家庭系有啲温暖嘅感觉咧，系妈咪系即系应佢一公。不过爸爸咧，好似头先我只歌写啦，都系尚未生计，你感觉倦话呢一个家你多牵挂啊！即系系每一个男人都会多数系咁啊，多数系咁。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写嘅时候咧，都有啲向爸爸讲，亦都有啲同自己讲。点点口音之后咧，不如咁啊，呢个父亲的乖乖女啊，边时咧啊，咁啊好，你好嘢啊，你以后你可以识弹钢琴、唱歌。虽然你爸爸都系音乐人啊，咁但系你用你嘅靓声去唱翻只歌咧，送俾爸爸咧喺父亲节，应该好窝心嘅。 系啊，拣嚟呢一首叫《Oh My Papa》。 Oh My Papa 就好旧嘅英文歌， 系啊， 啱晒佢啦， 都几啱噶，因为出去做嘢啦，咁其实少对我哋。咁佢冇咁恶噶嘛，通常妈咪恶啲啦。咁所以呢个歌词形容嘅爹哋咧都系好 lovely 嘅。 好 lovely 啦，Oh my papa。 Deep in my heart 无论你是讲什么语言的，都会讲爸爸爸爸，都差不多的，很奇怪的。啊，即是人的那个天生出来呢，婴儿时期第一次学呢，就是妈妈爸爸这样的。啊，但是呢，大家应该以前古代呢，应该大家没有沟通的。啊，这么啱呢，即是你什么民族都好呢，都是讲爸爸爸爸爸爸，即差不多的。啊，因为英文是啪啪嘛，你就先。我哋就爸爸，咁所以又或者是爸爸，即是如果是广东人呢，就变音多好多。但是都是不离我哋今日嘅父亲节嘅主角，叫做爸爸爸爸。Oh my papa， 好窝心温馨嘅一首怀旧嘅英文歌啦。差唔多好似即是啲童谣咁样嘅嘅歌呢，即是唱出嚟嗰种感觉。倍添呢个亲切嘅感觉。咁你个爹哋听到应该都窝心㗎啦。尤其是呢癫时嘅爹哋呢都係音乐人嚟。咁所以嗰个共鸣感呢可能会即仲大啲。係会㗎，因为佢有个耳仔有音乐㗎嘛。咁所以听音乐呢係同上即普通唔係音乐人呢係有少少唔同。讲起送俾屋企嘅歌曲呢好多嘅。咁今日呢呢、這个时势呢我想特别即係送一隻好熟嘅歌。咁但係又好似特别啱嘅，因为隻歌呢就送俾父母啦。咁但係呢就讲自己呢就喺出面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思亲添百感。思亲呢就好好常见啦，而家因为就算你喺香港都好啦。咁嗰啲爸爸呢，即係如果係年纪好大啦，咁好可能呢都会喺安老院嘅。好可能。虽然可能隔一条街㗎啦，你都有一大段时间係唔准探。探都冇得探，送嘢都麻烦。即係咁所以呢就嗰种感觉呢，我諗即係真係遇到嘅人就会明白，係自己爸爸妈妈但係冇办法可以探到。大家都好似即係隔离咗，有意思。如果年老嘅爸爸可能佢未必了解啊，点解佢咁耐都唔嚟探我呢，係咪唔记得咗我呢，咁呢个就好紧要。咁再者呢，就而家听緊我哋节目嘅呢可能都喺外国嘅。咁喺外国呢就如果可能相亲喺唔同嘅地方嘅，可能喺香港或者调返转都有。咁咪唔忘论即係直情係如果中国嘅更加啦，即係出外打工嘅就已经係十之八九。咁所以呢隻歌呢我觉得今日唱特别送俾一啲同爸爸妈妈唔係喺一起但係挂住佢哋嘅歌，叫做父母恩。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思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明灯驱黑暗。念往昔恩义，好比天际赐云，开解我赤子之心。为我脱厄运，枕边解我病困，更望神恩多指引。父母恩胜万金，春晖寸草心，推襟送暖晒到情深。尽孝守本分， 此生春朝苦分，挂念此亲悲不禁。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春天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又若明灯黑暗，念往昔恩义，好比天际似云，开解我赤子之心，为我脱厄运，枕边解我病困。更望神恩多指引，父母恩胜万金，春费全草心，推金送暖，洗读情深，尽孝守本分。此生春朝苦分，挂念此亲悲不禁。 呢只歌咧就相当熟悉啦，亦都流行咗好几十年。许冠杰嘅歌曲嚟嘅，当然系叫做父母恩啦。咁头先我讲嘅就话，唉，喺呢一段嘅日子咧，真系同爸爸讲声唔好意思，唉，我哋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唔可以日日都探到你。总之而家都可以借助一啲即系电话啦，咁大家可以即系可以开个大家互动影像嘅，可以见到佢，佢又见到你同你廿把手啊啲咁样吓。OK， 讲起阿 Sam 嗰啲歌咧，因为阿许冠杰咧就同佢爸爸个感情都好好啊。我相信你两位就未必睇过许冠杰嗰个演唱会有佢爸爸出现嘅。即系佢爸爸已经即系离世咗一段好长嘅日子啦。咁但系当年咧，佢就喺演唱会嗰度咧，就曾经请佢爸爸上台啊啲咁样吓。OK， 咁咧就阿边时啊，有只歌咧都系阿许冠杰写词嘅，系阿周启生写曲。因为周启生咧细个都系咁，佢爸爸叫周吉啦，周吉系一个好出名嘅演员，就送一个钢琴俾佢，所以叫做父亲的钢琴，怀念佢哋。 夜已深，回忆起当天九岁快乐诞生，父亲时时都有许多方法逗我开心。打开那道大门，是座漂亮钢琴，他把我抱在怀，段段长留在我心，成为好歌声。全靠毅力，悲观侥幸。今天起，你要天天唱着弹着琴，凭歌曲令人快乐，当作己任，以歌曲照亮着人生的悲哀与黑暗。夜更深，回忆起他。工作铺 好病远行，父亲迟迟都不忍痛刺我，令我担心。当天放学回来，有剩余被钢琴，方知老夫临行，琴前留下落。成为好个性，全靠毅力，悲惯侥幸。忧悲伤，你要天天唱着弹着琴。凭歌曲令人快乐，当作基因。以歌曲照亮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在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先后暂停驻台机构之后，台湾派驻香港的七名人员今日返回台湾。陆委会亦都宣布，听日起调整驻港办事处的业务办理方式。陆委会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对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签证设置不合理政治条件，要求签署一中承诺书，影响轮调和正常运作，导致台方派驻人员无法续留或赴任。陆委会形容迫使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是无理的政治打压，对此坚决反对，对此是坚决拒绝，并向大陆当局和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严正的警告和谴责。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指出，台湾陆委会妄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暂停香港驻台机构，民进党当局有关言论表明乱港谋独劣性不改，对插手香港事务、支持庇护黑暴势力的罪恶毫无反省，反而拆堪捉贼，对香港特区政府正当之举妄加指责。马晓光说，香港台湾交往当然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进行，台湾驻港机构当然必须遵守香港特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亦都当然不能有任何言行违反一个中国原则。马晓光又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和中央政府关于处理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处理涉台事务，亦都堅決支持壓阻台獨和反制民進黨當局插手香港事務。他正告民進黨當局立即縮回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插手香港事務的黑手。民陣表示將不會申請今年7月1日的遊行。民陣成員團體之一的社民連主席黃浩銘說，自民陣召集人陳浩桓入獄之後，民陣秘書處已經沒有運作，以民陣名義申請遊行有困難。但黄浩铭表示，部分民间团体会商议申请七一游行，要留待跟进，但预料警方会以疫情为理由拒绝。就好似六四咁，而社民联同其他团体亦都曾经讨论，计划喺七一当日喺各区开设街站，让市民发声。佢话街站会遵守四人限聚令，亦都冇鼓动市民集结。但如果仍被警方票控，将尽量据理力争。強調即使遊行集會被禁止，公民社會不能沒有聲音。黃浩銘又表示，民陣將於8月更新團體資料，9月會選出新任召集人。至於民陣的去向，預料會在七一後商討。被問到民陣現時仍然有多少團體成員，黃浩銘說不便透露。俄羅斯駐美大使安東諾夫據報已經在當地星期日上午從莫斯科的機場啟程前往美國紐約，之後再從紐約返回華盛頓的派駐地。安東諾夫在今年3月下旬被俄方召回，以回應美國總統拜登在之前幾日接受訪問時形容俄羅斯總統普京是兇手。俄羅斯外交部其後在聲明表示，俄羅斯駐美大使返回莫斯科是要商討俄美關係走向。一個月之後，美國駐俄大使沙利文亦都同樣理由返回美國。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驟雨增多，隨後1-2日雨勢有時頗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艺术可以用眼去欣赏，譬如是油画、雕塑。 艺术还可以用身体去触碰、感受。 由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触感艺术节来到第七届，今年他们以原生触感为主题，透过物料的特性令观众重新反思艺术和大自然的关系。 这个触感艺术节一开始创立的目的都是想打破很多视觉艺术展览场地都是很用视觉为中心，可能会不会想提出一种可能就是用触感作为一种艺术的媒介去探索艺术呢？这个节通常就会搞一连串的展览，其中都会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可能艺术家本身都是做视觉艺术，但他们就会试一下用触感来去做艺术，还有会邀请一些视觉艺术家和一些视障人士去合作做一些共融的创作，都会有的。 当你合埋眼睛运用触觉去感受艺术，平日熟悉的景观都可以给到你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们继续听一下视障艺术家兼展览策展人卢敬慈的介绍。 而今次展览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其中一个呢都很大型，它都占了我们展场整间房那么大的空间的。那是来自一个叫黄国才的艺术家，那他就用了一些金属和一些支架的素材呢，整了整个高过一个人的支架，模拟一个平时你由尖沙咀到望回去中环那些大厦的景观的东西。这些景观呢其实本身是用支架勾勒而嚟啦，所以咧其实咧好多视障朋友咧，其实佢即使睇唔到，佢都好似用一个手摸嘅方法去摸到呢一个咁样嘅支架，去想象翻景观出嚟。 触感艺术节即日起去到6月27号， 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似烟花放，如何地灿烂，似一刹盛放。 年轮如凭借，树边枯长了一份情，常盘旋脑海中，越旧戏光影， 光阴转不。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一生都匆忙，幸有这一趟， 随缘分再聚，分享你近况。 年轮如凭借，树边枯长了一份情，常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 转不停， 是你在，歌曲变动起，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起。 唔该晒啊 ，Vince， 我哋又合唱咗啦。仍然是你啊，咁啊呢四个字我改嘅。点解呢？因为我觉得真係好难得，好难得，好有缘，好感恩，可以经常都会空气中见面。你觉唔觉得呢？即係做电台好好特别，咁边时你都嚟咗呢个节目十年啦。咁我就 double 咁长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喺第二啲情况呢，譬如电视机，咁冇可能有一个节目系连续做二十年，都系个个礼拜见面嗰啲，冇乜可能。就算你系日日都有嘅新闻报告咁先，嗰啲人都会换晒，但系我哋又冇换人，连个钢琴都冇乜点换啊，系换过一次嘅都系啊，咁啊真系好难得嘅啊，咁所以写咗呢首歌叫《仍然是你》啦，咁啊系感激你啊，多谢你一路相伴，或者间中得闲嘅时候咧。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哋整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都希望咧用呢个音乐嘅主题系见面啦、重遇啦、一齐啦、偶遇都得噶，撞到咧一个唔觉意喺香港好兴嘅，约咧就好难嘅，系不过即系如果相约咧，不如即系撞日不如撞期啊，求其得唔得啊你咁啊出嚟饮茶啊，甚至乎都唔得。甚至乎喺街遇到，捉住喺度喺个街角度倾下偈嗰啲，咁当然啦。如果喺少男少女时期咧，大家都会好希望发生嘅一样嘢，无论电影啦、电视啦、小说啦、歌曲啦，都好希望碰到佢。佢系边个？系佢心中嘅男神或者女神都未定。电影叫做《少女日记》。他的心事就是想跟他偶遇， 风带着微笑的吹，天空里还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遇。 心，印着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要是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语。 少女情怀的一首歌啦，叫做《偶遇》。咁当然咧，我哋而家唱呢啲少男少女情怀咧，原本年纪咧就唔系好相衬嘅。不过唱歌嘅独特嘅地方咧，就系音乐靓嘅歌词，可以将大家咧带翻，尤其是我自己咧带翻去当年嘅情怀都可以。头先嘅歌咧叫做《偶遇》，系当年一出电影啦，叫做《少女日记》啊。呢只歌咧系郑国江老师填词啦，林志美原唱嘅。当年咧就一出咧嘅电影就好多，唔好话少男少女咧，大家都会去睇，因为一出唯美嘅电影，杨帆做导演，咁就即系好靓嘅一啲嘢啦。咁喺现实生活已经可能会遗失咗，未必一定可以随时揾得到呢一种咁纯真嘅爱，咁啊画面又靓啦，歌曲又好听啦，就即刻攞咗当年嘅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歌曲，歌名叫做《偶遇》。边时你嘅少女时代过咗唔好耐啫，有啲咩歌咧系深入嗰啲少男少女嘅心嘅咧？ 我觉得呢一个广告歌一定系第一首 number one 啦，因为嗰阵时大家都会俾郑伊健迷到嘅， 系咪啊？ 系啊， 伊健出嚟就系拍广告嘅， 系啊， 哦， 咁就呢个一个饮料嘅广告歌啦，咁，但系之后都有即系唔同嘅歌手都有翻唱嘅， 嗯，哦，我知道你讲咩，系讲柠檬茶啊嘛， 耶， 咁系好有啲印象嘅，咁但系唔止阿伊健嘅，后来都有好多代嘅。少男少女的男神女神出现是不是，嗯，中国咦其实是。 张柏芝都是有拍过。 是啊，记得记得。 咁之后。 其实这个都是跟偶遇有关的。 啊， 可能是炸帝偶遇啦，我觉得。 是啊，因为那个故事呢就是讲即是那个女学生呢周围咁样呢，即是见到个男同学呢，佢暗恋嘅对象呢行到去边呢，佢就好似即是在旁边呢，在旁边呢就跟住佢，然之后諗住快过去去到一个位呢就可以。 等到哎呀乜咁啱嘅。 是啊，呢句就是经典啦。 喂佢真係咁讲㗎。 是啊。 或者乜咁啱嘅咁啊。好似系啊，喺嗰个咁嘅售卖嗰啲柠檬茶嗰啲机咧，后边嗰度仆喺度啊嘛， 系啊， 哇！如果俾佢知道就几淤咧，你话系咪啊？不过唔紧要，淤一次啫，以后就变咗甜蜜的。呢只歌咧就冇理由叫做乜柠檬茶噶。 其实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如果阳光》。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试，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阳光伴我千山笑迎面，愿照遍我心自此每天快乐过，如阳光伴我心中更 在细细说声，但愿每天也望见。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愿照遍我心，自是每天快乐过，如阳光伴我心中细细说声，但愿每天也梦见。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愿照遍我心。细说声，但愿每天也望见。 如果阳光即系变咗一只长嘅流行曲之后咧，就改咗呢个名嘅。 系 啊，咁呢只歌嘅如果呢个版本嘅原唱系边个咧？ 咦，真系唔知道，我就知道最新嘅版本，即系翻唱版本就系冯曦妤 咯。系啦，我听过呢个名字，即系有一个新嘅版本。咁佢个个都可以唱呢只歌嘅，都有好多个版本嘅。 系啊。 哦 ，OK， 咁啊，当然啦，佢呢一个品牌咧，都会不断将呢只歌咧系改编咁样嘅。 集体回忆都 系啦， 集体回忆真系。 系一张柏芝初出道嘅时候。 是 拍了这个广告。讲起广告歌变成很出名的流行曲很多很多例子了。很多。我们那个年代已经一大扎了，因为都很兴广告歌 的。你自己的手啦。 我自己都是啦。跟着还有譬如你求其噏啦，散咗空气清新开朗的煤气的。咁又有点闪星辰咁样，是手表的。咁当然啦，黎明嗰啲啦，后来 系啊， 黎明嗰啲啊好多啦，即系买电话啊嘛， 系啊， 跟住有啲买楼盘嘅都有嘅， 有 容祖儿嗰啲买楼盘啦， 系啊，我的骄傲啊，就系买楼盘 嘅 咯， 系啊，嗱，我买到呢一个吓无敌海景嘅豪宅，你话骄唔骄傲咧？系咪即系咁？ 系啊，但系以前地铁嗰啲广告都好多， 哦，地铁 都好多， 啊，如果你讲起地铁咧。即系我觉得阿林一峰系写咗一首歌咧，即系作词唔系佢，但系佢写个曲咧，即系国语嘅。咁就我好中意嗰个歌词嘅，咁可能佢由嗰阵兴呢几米嘅 向左走向右 走，向左向右咁啊，向左走向右走啊。几米就系一个 Jimmy， 就系一个台湾相当非常出名嘅漫画家啊。咁佢内容咧好受年青人嘅欢迎。咁呢只歌咧就真系都 hit 到而家，非常好听嘅一首叫做《遇见》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喺地铁撞到你噃，不过咧佢话如果要同你再行近啲或者一齐咧，真系要攞丑啊！喺地铁里边咧，人山人海，未必可以同你喺车厢度相遇。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

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唔该晒许冠杰，以前唔使上网嗰啲交友網站嘅，啊，接只子船喺个船上边咧，写住自己嘅名字，我系村头嘅吓，阿杰仔啊，如果你喺村尾个河流下游嗰度咧，即系收到呢只船咧，咁啊点啫？咁啊骑住只牛上嚟揾下我啦，吓，之后过定。咁啊，呢只子船咧亦都系非常之怀旧吓，我哋细个咧就好中意玩嘅。咁希望嗰只船咧就写住我个名字，我的名字叫做欧瑞强。咁希望如果大家吓接到呢只船咧，就知道今日我哋嘅音乐嘅联系咧，就靠子船同埋靠呢啲相识也是缘分嘅靓歌。咁啊，今日我哋嘅音乐主题系相遇或者系重逢。Vinci，有一只邓丽君的歌咧，就讲呢啲嘅。 系啊，好雀跃嘅心情去遇见一个人。 系啊，轻松愉快嘅。咁啊，谂起啊邓丽君嗰个样咧，好 sweet 嘅，一笑起上嚟咧，轻松喺度唱。哎呀，我谂先，佢哋好得意嘅讲嘢咧，讲广东话啦，尤其是啊，咁啊，呢只歌就叫做 就系叫遇见你。 冇错啦，希望。在空气中遇见你，以后我们不是说笑，不是只是听电台，真的有一些好像空中的士那样的东西飞来飞去，不用啊，我想不用一二十年就已经出现了，现在已经发明了，希望现在即刻遇见你先，在空中。 爱意极甜美，共你相识是天意。 色彩里，共你一起极自然，令我倾心只是你，无限柔情，爱意极甜美，共你相识是天意，共你一起天造美，今天开始全属你。色彩里， 遇见你啊，遇见你啊，系开心啊，遇见你啊，边时唔该晒。邓丽君有呢只歌咧，就原本日本歌嚟嘅，叫做《北酒场》啊。 系啊， 不过咧咁细个，你头先把声好细个，好青春啊。咁啊，唔好去饮酒啊，《北酒场》嘅依旧年龄都系唔得嘅。不过当然啦，当年啦。邓丽君咧就去咗日本发展，佢就唱咗好多呢啲好听嘅日本歌，日本版啊当然有。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就灌咗一系列嘅岛国之情歌集啊，咁啊里边就好多呢啲日本歌改编嘅广东靓歌，歌名叫做《遇见你》。跟住当然啦，我哋全部嘅歌咧都系遇见啦，啊相识、偶遇都系缘分嚟嘅。但是卢国沾写的歌词呢，他就不会次次都咁开心的。开心完呢都会是 sad 少少。有啲回人家有回甘啦，他就真係甘得嚟呢又有少少苦涩味。相识也是缘分，分手也是缘分。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有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好，见一次面能共肩合永相衬。风花雪月原是过一生，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重情义，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基层，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重情义，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 生于世上，原是机尘。 生于世上，原是机尘啊！就好似英文歌嘅 Dust in the Wind 一样，我哋都系一啲一粒粒嘅微尘嚟嘅啫。所以能够喺70亿粒嘅微尘相遇到咧，的确是缘分。一定是相识也是缘分。想起这些缘分啊，或者相识啊、相遇啊，都很珍惜，因为这些歌曲也都陪伴我们好几十年，一路成长。有很多这些歌呢都会提醒我们啊，遇到一些朋友，好的朋友已经很珍惜。如果是家人更加啦，根本天生呢你们就要相遇在这个世界。Vincy, 跟住这只叫做 人生何处不相逢。 是啊，在家相遇的当然是自己的亲人，天注定的。其他在街撞到那些呢不要轻视，不是得闲喝茶，不是找日喝茶那些那么简单。可能是一缘之分，以后会做成好朋友都未定噶。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愿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缘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存在永远，八方的晚空更是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愿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黄金海岸好像都几多人玩的， 你有冇去过黄金海岸啊？ 去过。 澳洲嗰、那个。 哦，咁啊未，咁啊未，系俾你 fix 咗添。 我明知你咧系啊，我谂我哋系最熟悉嘅，我哋香港青山湾嘅，啊嗰度又好多食肆啊，有个酒店啊，有啲玩船嘅朋友啦，啊，咁啊都喺嗰、那个。因为香港系好有福嘅，咁诶四面环海啦，好多唔同嘅湾啦，吓点玩都得嘅。咁诶当然咧，黄金海岸Gold Coast 喺澳洲就有一个叫做黄金海岸嘅地方，当然系永远都系都系夏天嘅感觉嘅，好似冇冬天咁嘅，或者系阳光海滩啊咁样，非常之明媚风光嘅一个地方嚟。不过当然咧，就乌蝇就多啲。澳洲好多乌蝇噶，唔知点解啊？因为佢有沙漠，咁诶，杀即系赶之不尽啊！每一个地方都有个唔同嘅特色嘅。如果我喺黄金海岸遇到你我哋饮茶啦，香港嘅话；如果喺澳洲咧，就去游水啦。 系咪食龙虾噶要？ 唔系要嘅咁啊系，你讲个要字都几好。因为你不想吃，我可不可以吃其他东西不得即是龙虾和蚝。如果你真的不吃得那些生蚝呢就很可惜。因为真的 很多很新鲜。跟住来我们都是找回一些即相识的歌曲。撞到不是偶然的，在街撞到那些是缘分来的。相识非偶然，是好朋友。同你有缘先要喺街撞到嘅啫，如果佢突然间打个电话俾你，更加唔系偶然。愿永远两意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完。危难处。两家彼此劝勉，情互牵，又似春风送暖。莫说相识非偶然，思天共我有意凄怨。没计算爱深浅，但我已察觉到情温暖，期望爱意永不改变，默默爱恋。缘分有了，始终可碰见，能遇见，月老穿针引线，完全相识非偶然，彼此一见而相牵，情牵一线。怀念那天共会面，那日初相见，令我心即刻似触电。情路挽手共挽勾，永能不厌，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两依恋，在脑海上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到那一天，情牵一线。愿永远两依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完。缘分有了，始终可碰见，能遇见，月老穿针引线，缘顺相识非偶然，彼此一见而相牵。情牵一线，怀念那天共会面，那日初相见，令我心即刻似触电。情路挽手共漫步，永恒不厌，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两依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 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远。缘分有了，始终可碰见，能遇见，月老穿针引线，缘顺相识非偶然，彼此一见而相牵，情牵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阵表示将不会申请今年七月一日嘅游行。民阵成员团体之一嘅社民联主席黄鸿铭话：，自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入狱之后，民阵秘书处已经冇运作，以民阵名义申请游行有困难。但黃鸿铭表示，部分民間團體會商議申請七一遊行，要留待跟進，但預料警方會以疫情為理由拒絕，就好似六四一樣。而社民連同其他團體亦都曾經討論計劃在七一當日在各區開設街站，讓市民發聲。他說街站會遵守四人限聚令，亦沒有鼓動市民集結，但如果仍被警方票控，將盡量據理力爭。強調即使遊行集會被禁止，公民社會不能沒有聲音。毛浩銘又表示，民陣將於8月更新團體資料，9月會選出新任召集人。至於民陣的去向，預料會在七一後商討。被問到民陣現時仍然有多少團體成員，黃浩銘說不便透露。消費券下個月4日起接受登記，市民最快8月可獲發第一期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電視台節目時被問到如何確保市民不會透過退貨、退款方式變相將消費券套現的時候說，如果有需要退貨是無可厚非，當局不想在這裏設下不必要關卡，但如果有商戶和顧客串謀打算以消費券套現現金，可能會有後果。被問到是否因此需要負上刑責，又或者是否能夠再受惠消費券計劃，他就說要視乎個案。陳茂波又說，消費券涵蓋廣泛，相信市民不會用不完。紅磡站屯馬線新月台今日啟用，乘客不能夠從同一月台轉乘東鐵及西鐵線，要先經過紅磡站大堂。有乘客認為新安排可以減少上錯車，但亦有人嫌麻煩。港鐵表示，車站整體運作大致暢順，額外增派大約230名人手指引和提醒乘客新安排。另外有鐵路迷一早到車站，試搭新月台開出的頭班車。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形容當選伊朗總統的司法總監萊希領導的會是殘忍刽子手的政權，呼籲各國不應該與伊朗重新談判核協議。貝內特說，萊希當選是各國政府在重返核協議和明白由與誰打交道之前覺醒的最後機會，又指一個刽子手政權不應該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色列在這方面的立場是堅定不移，今次是貝內特出任以色列總統以來首次在通過電視轉播的內閣會議上發表有關講話。 萊希被指是強硬保守派，美國指控他侵犯人權，對他實施制裁。較早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伊朗民眾參與自由公平選舉的權利被剝奪，對此感到遺憾，強調美國會繼續與盟友以及夥伴商討伊朗核問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踏入六月份，又是风雨欲来的夏季。 经历完2018年的台风山竹，你又会不会对闹市中的树木多了份担忧呢？ 有人宁愿削竹息理，斩树就当是管理好树木。长春社总监、资深树艺师苏国贤就告诉你，只要风季前做好树木风险评估，就可以救回很多健康的树了。 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一讲树木风险评估，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风险和危险这两样东西。有人跟你说，喂，你家企吊住那盏灯很危险、哦、就当然去处理啦。但如果有人跟你说，喂，你那盏灯有风险、哦，咁其實即係等於咩呢？其實所謂風險就係只要有某樣嘢存在，佢就自然有佢相關嘅風險。風險可以係風險好低，譬如真係講緊你屋企嗰盞燈跌落嚟嘅機會，其實即係微乎其微。但你又唔能夠講話佢冇機會跌落嚟，我哋就界定佢嗰個風險相對低。風險除咗講發生機會高與低之外，其實亦都睇埋佢發生嘅時候究竟嗰個後果係幾嚴重。一般嚟講，香港嘅樹木嗰個風險咧，唔算係高嘅。即係如果我哋計香港發生一啲即係樹木相關意外，其實講真都唔係一個高嘅數字，而且普遍都唔係一啲嚴重嘅意外。咁所以第一步，希望大家先唔好見到樹就驚咗先，當所有樹存在就等於樹係危險。 嚟緊香港難免都繼續大風大雨。如果你住緊嘅屋苑或者花園有種樹，記住揾專業人士做好樹木風險評估啊！ 樹啊樹，大家要頂住啊！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山依舊，往昔青蔥， 水细诉着那小风波，往事就似风中响起一首老歌。 歌曲风格或改变多，始终唱着那些老歌，每遇到苦恼时，不知不觉口里哼这歌。 心境现时改变多，偏偏记住那些老歌，载着往昔岁月，歌曲鼓舞跨过坎坷。 温馨故事，温馨老歌，唱着淡季欢笑多，每段往事仿佛都变过泪歌。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爱之火都因这歌， 一阙歌 化做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星心里轻安摩。岁月不老歌，开心故事不怕多，那日转分几年，空中给你点播这歌，几多快乐几多痛楚，每段下在歌里边，唱着唱着仿佛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之火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之火 都引这歌，一阙歌 化作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安摩。 唔该晒阿雪山啊，就系阿谷姐关谷英嚟嘅，咁我有幸同佢一齐唱咗呢只叫做一首老歌。今日二千零歌再重咗咧，唔止一首噶啦，无论系后生嘅哥哥，或者系年纪大啲嘅哥哥都有啊。一首老歌之后咧，我哋继续我哋嘅缘分。今日咧个音乐主题咧就系、是、有缘遇上啦，遇上又得，有缘分又得。大家一起见面又得，最怕呢就是有些真的识了很久的朋友没办法可以在街上面遇上，甚至乎打电话他又不在，哎呀他又不在香港，诸如此类。最重要呢就是这些缘分要不断地联系住。以前有一首歌呢、我们香港有个、音乐人叫翁家齐，现在很多人都未必记得起，咁佢经常都会弹琴啦，吓，同埋咧写歌啦，吓，编歌啦，咁样好出色嘅。郑国江老师同佢合作嘅，当然系唔系一首老歌，系当年嘅哥哥张国荣同埋 Elisa 陈洁玲合唱嘅《只怕不再遇上》。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怕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意哪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可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参与，我对你一样，友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永远迷路向，心只恐不再会遇上。 云飘飘散雨聚，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 心只想 飘飘散雨醉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亦否懂天算， 心只想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意哪可强， 若是日后爱恋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定愿将爱意奉上， 再遇上、只恐怕不再遇上、只恐怕不再遇上。 本地的创作来的，不是日本歌改编的，那时候很兴日本歌改编。Leslie 和 Lisa 另外一首就是日本歌改编的了，这一首是本地的，只怕不再遇上。有缘就一定会遇上的，怎么都会见到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些朋友呢很少遇到，但是呢有一些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成日都在不同的场合遇到他，真的很夸张的。有时即是那排啦，我试过曾经连续呢即是完全冇联络的啦那个人，但是呢竟然即是在哪里呢，即是在街又遇到啦，不出奇，在外国遇到。最离谱呢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呢在转机，在阿拉斯加那些转机又遇到他。所以真的搞错啊，真的咁都得。 有冇每一次见到就影一张相？ 有冇影相嗰阵冇唔系好兴手机咯。咁我真系，唉，咁都遇到你真系，呢啲唔知系咪叫做缘？总有缘啦，有只歌我写嘅，都几重要。不过咧，原装正版咧，我就更喜欢嘅一首英文嘅超级旧歌，即系唔系我哋嘅年代，但系以前咧 ，Patty Page 啊嗰个年代。好喜欢唱这一首，很多大歌星都唱，叫做 Till We Meet Again。 不是这歌很深，不是说特别即是很深奥的听，而是因为个歌词觉得，哎，我们真的有缘，希望下次很快就见面，记住啊，不会失约。 Till We Meet Again， 我的版本叫做总有缘。 Smile the while you kiss me sad adieu, when the clouds roll by I'll come to you, then the skies will seem more blue, down in lover's lane my dearie, wedding bells will ring so merrilyEvery tear will be a memory, so wait and pray each night for me till we meet again. 歌声陪伴耳边 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恋，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恋。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Till we meet again， 总有缘啊，就系呢只歌。好多时候咧，真系有好多旧嘅歌咧，系一啲宝藏嚟。啊！我哋嗰啲情怀咧，真系如果我哋唔将佢再重新保育或者发扬光大，再填一啲广东版啊，咁样只歌咧就会好快就会消失，因为歌海浩瀚咧，好容易会遗失咗吓，唔见咗添。总有缘咧，就今日二千岭歌再重聚，其实系一个缘分，因为我哋嘅音乐缘分咧就系相遇。遇见 偶然的相遇， 系啦，哇！喺度揾啲诗人出嚟添啊，大诗人咧叫徐志摩，咁佢写新诗啦，就唔使多介绍，出晒名。佢有首在天空里的一片云啊，歌名就同埋嗰个诗嘅名字都系偶然。 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你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好你忘掉，在这朝会是呼唤的光亮。天空里的一片云， 息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歌名同埋个诗名都系偶然。原本咧就系陈秋霞咧，当年佢去咗台湾发展啦，拍埋电影啦，咁就冠咗呢只歌，非常之出名流行嘅偶然啊。阿边时啊，你有冇遇到即系譬如话啲朋友之中咧，成日都会讲，尤其是男仔对住啲女仔讲，唔知系恭维啊，又系点啊？你今日靓咗咁样嘅吓。 但我一定唔会有啦。 但系我头先啱啱想同你讲，你今日把声靓咗， 多谢。 系真嘅，系，即系唔系话你平时唔靓，咁啊特别，即系可能今日咧，佢就选嗰啲歌啦，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噶嘛。即系其实每一首歌都唔应该一样嘅。 系。 咁但系咧，就一般嘅歌手咧，好坦白讲就系、是，多数即系已经系揾到自己一把好好嘅声音。是真的嘛，声音不可以换的，不是化妆又不是整容。咁多数都是，但是呢其实应该用不同的技术呢去演绎不同的歌。所以那个声调啊，那个音质啊 ,style 啊，各样东西呢都可以有好即是好多样不同的技巧先啱。所以你今天就会咦自然是喎、啊、后生就变后生啊老就变老咁都得过啊，头先嗰只好好清新好能够唱出啦，即係呢啲当年嘅呢一首著名嘅新诗嗰种感觉啊，非常好听。好啦，咁如果讲起一隻歌有唔同嘅风格呢，就我哋嗰年代呢，即係我哋小小个呢，我哋啲前辈啊，即係我哋啲哥哥啊，佢哋玩音乐一定係弹英文歌啦，一定係年轻人呢长长头发呢开始梳披头四装呢，梗係唱 Beatles 嘅歌。咁我都開始聽啊，咁但係呢嗰啲好嘈嗰啲呢我都鍾意，但係呢就更鍾意呢好啲民歌味，彈木吉他嗰啲我特別鍾意。有首歌呢叫做 Till There Was You， 咁喺 Beatles 上係名曲嚟，咁而家嘅一代未必認識。但呢隻歌呢可能你聽佢好多唔同嘅版本，就唔係個原裝正版，因為原裝正版好民歌，咁一個吉他木吉他咁樣，一個 bongo 咁樣打下咁就 OK。咁但係呢而家後來你聽到嘅披頭士作品呢，分分鐘可能係倫敦交響樂團啊，即係嗰啲大型嘅國際級樂團去演奏的，即係可想而知呢佢哋嘅作品呢係幾受尊重幾受尊崇。如果唔係即係呢大嘅管弦樂團點會肯彈你呢啲流行曲啊，係咪呀？咁所以呢隻歌呢就今日呢就阿 Vince 同我哋阿喬呢全身炮製，好似煮餸咁啫嘛，可能係都係一條魚，咁但係點樣煎啦、啊、蒸啦、啊、因為係點樣做啦，咁彈咩出嚟呢，得加少少吊轉咗，唔好彈文歌，變少少爵士感覺，少少啫，輕鬆清新嘅。Till there was you。There were bells on a hill, but I never heard them ringing. No, I never heard them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There were birds in the sky, but I never saw them winging. No, I never saw them at all.Till there was you. And then there was music and wonderful roses, they tell me in sweet old field fragrant meadows of dawn and dew. And there was love all around, but I neverheard it singing, no, I never heard it at all till there was you.

鸭种种细相遇，样样不苦恼，永远也未挂牵。随缘，随人生的方向转，心欢喜不生怨，一切事就让它空中结缘，心欢喜不生怨，一切事就让它空中结缘。 我哋有幸喺空中同你结缘，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每个星期日嘅晚上约三小时，在空中结缘。呢、这个空中咧大啦，全个地球嘅上空，我哋都会有机会碰到。可能而家全世界好多地方，好远嘅地方，地球嘅另外一面，听紧我哋嘅直播，真系有缘啦，都系同一个天空啫。我哋有阿边士同埋阿乔，阿边士能够弹，当然更加能够唱。呢一首送俾远方的你，缘分的天空。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拾你夜里悼念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字幕里，如共你过去是想声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想你亦未能眠，感受岁月空虚，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承受你的泪和梦，街灯不觉中沿着我刹那后退，红着眼听你在分析当天爱侣，但是无字句再从前，只得往事千堆，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我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 承受你的泪和梦。 唔该晒 Vince， 西雅图的天空啊，呢首歌叫做《缘分》。的天空啊，咁无论你系咪喺西雅图都好啦，啊，不过喺美国啊，喺加拿大啊，都好多朋友听紧你嘅节目都未定。不过咁近期咧，我哋嘅个天空咧就清静咗好多啊，啲飞机好多都飞唔到，就算飞咧都少咗好多好多啦。咁所以喺空中相遇咧，最好就系经过好似头先只歌咁讲啦，收音机喺听紧电台咧就可以大家沟通。不过咁有啲地方咧，连个天空都睇唔到噶噃。但系都如果有缘的话咧，虽然唔系三个钟，系三分钟都好，边度睇唔到天空噶？地铁里边咯，系啊，喺地铁嗰度如果能够同呢个女神。进入梦中三分钟咧，你话几好咧？当然啦，要 by chance 撞彩，希望可以喺冇天空的地下铁碰到佢就好啦。 地下铁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旅程每日相见，愉快心泪送。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翩翩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和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令我心暗痛。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令我心里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会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和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 地下铁约会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每日几分钟咧，本来好开心嘅，因为佢话每日咧几分钟已经可以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冇错，呢个系地铁嘅爱情小说嚟。而家咧就分分钟咧，即系啲网络又复杂咗咁多，可能咧就系因为咁样啊，开咗咁多条新线啊，就渺然失方中。佢已经系。搭咗第二条线你都唔知嘅，虽然佢喺嗰度住，但系而家有嗰啲网络咧已经通咗好多线噶啦，咩人跟住沙中线咩线咁咧，分分钟以前咧就梗系喺嗰度准时咧第三个车厢就遇到佢，而家咧唔该你慢慢睇下个地图先，睇下个网络地图，几分钟的约会啊，当年啊，因为地铁啱开咗冇几耐啦，咁所以呢只歌咧相当之贴地，好流行嘅一只歌。地铁有个好处嘅。因为咧逼噶嘛，一逼咧就大家可以亲近多啲，大家倾偈嘅时候咧好近好近 ，close to you。 越来越近啊，越来越近 ，close to you， Carpenters 嘅最亲切嘅一首歌。咁当然啦，两个人邂逅，再进一步好希望 close to you， 再接近啲好啦。不过头先几分钟的约会咧，本来地铁咁逼都可以好近，但系而家另外一首歌咧，系我以前黑胶唱片里边嘅一首民歌咧，嗰、那个情怀咧好相近，又系遇到佢。不过今次唔喺地铁，喺一个喺个山上边。而家兴行山啊嘛，疫情咧就冇去搭地铁咁多啦，就喺行山就遇到佢。又是心中的女神，遥望哇，每一次行山都见到她的踪影，就好像突然间在心里面出现了一条天虹一样，因为是美丽七彩缤纷，好开心，心里的天虹。当然天虹出现了一阵子，雨后就会出现，再跟着就会慢慢消失，情窦初开的恋情，梦幻的故事都是一样。 天虹浮现东方，怀念雨里山坡上，当年曾摸雨走上山坡等夕阳，在雨中游荡，遇见你，彼此心意一样。在雨中含笑望，在我心里，似觉一片璀璨光亮。天虹浮现心中，彩色缤纷扰心上，天同原是你，不再痴痴等夕阳。的小路长，在雨中游荡，未见你，心中痴痴盼望。在雨中流泪，为了你，愿你爽若使我失望。天虹浮现东方，仍像当初一样，山头没有你，一切光彩不复亮。天虹瞬息消失，仿似心中的热望。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消费券下个月四号起接受登记，市民最快八月可以获发第一期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视台节目时被问到如何确保市民不会透过退货退款的方式变相将消费券套现的时候说，如果有需要退货是无可厚非，当局不想在此设下不必要关卡，但如果有商户和顾客串谋打算以消费券套现现金，可能会有后果。被问到是不是因此要负刑责，又或者能不能够再受惠消费券计划，他说要视乎方案。陈茂波又说消费券涵盖广泛，相信市民不会用不完。他亦都提到市民递交电子登记之后会有手机短信确认，希望计划可以一箭双雕，刺激本地零售之外，亦都推动普及应用电子支付工具。红磡站屯马线新月台今日启用，乘客不能够从同一月台转乘东铁和西铁线，要先经过红磡站大堂。有乘客认为新安排可以减少上落车，亦都有人嫌麻烦。港铁表示车站整体运作大致畅顺，额外增派大约230名人手指引和提醒乘客新的安排。另外有铁路迷一早到车站试搭新月台开出的头班车。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是连续第13日本地零确诊，至于初步确诊少于5宗。该输入个案是一名36岁男子，是机组人员，星期六由俄罗斯抵港，他并没有病征，检测后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计有11886宗确诊个案。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形容当选伊朗总统的司法总监莱希领导的会是残忍刽子手的政权，呼吁各国不应该同伊朗重新谈判核协议。贝内特说莱希当选是各国政府在重返核协议同埋明白哪一个人打交道之前醒觉的最后机会，又指一个刽子手政权不应该拥有大杀伤力的武器。以色列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是坚定不移。莱希被指是强硬保守派，美国指控他侵犯人权，对他实施制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糖尿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梁燕恩医生， 其实都有一些证据咧，就显示到咧，有糖尿病的人咧，比冇糖尿病的人咧，佢患上呢个冠状病毒病嘅 倍數高達6倍咁多嘅。平時都會講叫病人咧，你病情穩定咧就考慮去打針。咁病情穩定咧，不如我嘗試一下睇下點樣解讀啦。咁譬如你記下你上一次或者再上一次去睇醫生嘅時候，醫生有冇話你成個病情係點樣呢？譬如佢話我想同你加藥啊，或者你要多啲留意即係生活邊一方面咁樣啦。咁這個呢就代表佢個病情未穩定啦。咁第二點咧，你點樣叫做唔穩定呢？就係你自己有冇出現突然的病徵或者病狀啦，你自己發覺，譬如可能我發覺小便有好多泡喎，咁樣，咁係咪有糖尿病呢？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咧，我哋就叫做唔穩定啦。如果覺得自己唔穩定嘅，又有擔心嘅，咁用少少時間去穩定翻落嚟啦。咁如果真係單乎係血糖嘅話咧，其實咧一個月到已經可以穩定噶啦。咁我哋都強調咧，病情穩定係可以考慮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再重聚，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有缘地相遇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依然有缘分。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再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 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 你我相隔多么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Oh

都可认得你。 定之后，我哋就感激我遇见。 靠向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欢中也热恋。明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燃爱加添，唯独是。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似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点，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的脸，手挽手肩并。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的脸，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 原本是郑伊健的感激我遇见。

再认清几遍，变了也可眷恋。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再相见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到那天可再相见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到那天可再相见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地方我哋可以再相见。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第一就系今晚喺梦中相见，第二又系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日晚上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再相见。多谢你收听，多谢你一齐陪咗三小时，多谢 Vince， 多谢阿 Q， Thank you very much。 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志，随时梦醒身边，好走着你，爱人你。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志，明晨睡醒身边，找得着你。好走着你。